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。来跳个舞，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。我和你缠缠绵绵，天路远飞，飞越这红尘与相随，追逐你一生，爱你我情我愿，不辜负我的柔情。这红尘永相随，等到秋风起，秋叶落成灰，能陪你一起枯萎也不会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。来跳个舞，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。我和你缠缠绵绵，天路远飞，飞越这红尘永相随，追逐你一生，爱你我情我愿，不辜负我的柔情。这红尘永相随，等到秋风起，秋叶落成灰，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。我和你缠缠绵绵，天路远飞，飞越这红尘永相随，等到秋风起，秋叶落成灰，也无悔。等到秋风起，秋叶落成堆，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。